4007106108。 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5974的林先生是订购了两套，说老婆老妈各送一套，他们爱做美食，我也有口福呀。 啊，林先生情商好高啊。 是啊，还有手机尾号1103的刘阿姨是订购了三套， 嗯， 说以前看美食节目里总听到用鲍鱼汁来增加鲜美的口感， 对， 一直呢没有机会尝试，反正家里一直都是在吃海参的，今天订购还有鲍鱼汁免费送，那一定要来参与一下。不过呢，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鲍鱼汁是什么原材料做的呀？孩子能不能吃呢？ 您放心，天利海参鲍鱼汁啊，精选了原汁的骨汤、鸡汤、生鲍鱼、瑶柱汁等为原料，安全、营养又健康， 嗯， 老人孩子都能吃。 是的， 今天三八女神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上价值275元的50包海参鲍鱼汁，一共只要1999元。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三盒120多头的蛋干海参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嗯， 对呀， 而50包海参鲍鱼汁，就算天天吃鲍鱼捞饭，也可以吃上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哇， 划算下来，这每顿海参加鲍鱼捞饭只要15块钱。 嗯， 活动仅此两天，别再犹豫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015的刘先生说啊，这个礼物好，花费不高，全家受益，还能让老妈和爱人开心，订购两套，一人送一套。4879的李女士是订购了15套，说今年公司5周年了，想给女性客户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海参高档大气也很得体，挺合适的。还有9184的李阿姨是订购了3套，说每年38节、母亲节、过生日，儿子都会买花送给我，那多不实在呢，不能吃不能喝，光看上一个礼拜呢也就谢了，还不如做点海参全家一起补呢。 一听啊，李阿姨就是咱们北方的实在好妈妈， 哎， 心疼儿子对生活有要求，知道海参对身体好，知道身体好对家庭负责， 嗯， 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冷水参，虽然没有国内养殖海参看上去肥大健硕，但是没有经历过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与弱肉强食的竞争，怎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健呢？ 是的， 再加上海底浮游生物的天然滋养，这样的海参才是真正的野生海参。 没错，你看我们平时吃鸡蛋都要选择草鸡蛋吃，猪肉呢都要选择黑猪肉买，而海参当然是要选择野生的， 嗯， 所以别犹豫了，给家人的自然都是好的。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官方统一零售价格是1999元。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一共三盒，120多头的野生海参全部带回家。 对， 送父母、送朋友、送客户，一次花费3方受益。活动仅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要是您自个儿吃野生海参的话，3盒120多头可以泡到12斤左右呢。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花到每次可不是15块钱呢。 是啊， 4007106108，4007106108。先生，还有朋友说了，免费送的海参焖烧杯挺实用的，每天我都是把海参小米粥煮沸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面，第二天早上海参粥还是热乎的，放在包里面带到单位慢慢吃，好多同事们都羡慕嫉妒恨呢。 哇，这样不太好吧，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呀， 嗯， 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275元的50袋海参鲍鱼汁免费赠送。 是， 今天明天仅此两天，最后的1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从这认真 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该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险恶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坎坷，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贫血的危害。咱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就是调查出来，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贫血的患病率呢，就是比较高，是 29.1%。 那这个呢是咱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的数据，而且呢男性是高于女性，贫血导致的缺氧往往会啊成为老年人出现脑萎缩呀、冠心病啊、老慢支啊这些多种的慢性病的一个催化剂，导致病情加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贫血的判断呢，是比较简单，咱们只要上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红细胞中间的血红蛋白的含量啊，就是它减少了。所以贫血的标准是成年的男性血红蛋白如果每一升血液中间小于120克，成年的女性，这个女性是非妊娠的时候，血红蛋白血浆中间每一升小于110克的时候，这就是贫血了。那么实际上平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呢，也都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呀判断这个贫血，比如说皮肤苍白呀，这个咱们的眼睑就是下眼睑颜色呀比较暗呐、淡呐。本来呢这个下眼睑咱们眼睛翻出来的以后啊就看着呢应该是粉红的，但是呢它这个红的颜色特别淡， 口腔的黏膜的颜色呢也不够红润。但是呢这个标准是对于一般人呢是这么一个状况。可是老年人呢对于老年人呢是不适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呢各种生理性的老化的体征。比如像皮肤啊出现了皱褶呀，那么皮肤的颜色苍白呀，那么有色斑呢，眼睑呢，这个结膜啊可能有时候有炎症呢，会充血啊而发红啊，那这个就跟贫血出现呢，这个眼睑的颜色呢就是受影响了。有的人呢假牙，有假牙的呢会造成呢牙龈的色泽呀失真，不是真正的它的颜色，所以这就影响了口腔黏膜的颜色的判断。老年人怎么来判断呢？这个贫血表现首先是头晕乏力，这个脚踝部啊会水肿，另外呢胸闷闭气失眠食欲啊不好这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贫血呀，那么就是啊我们平常啊如果不注意的话往往呢就忽略了。所以呢还是啊要这个咱们呢这个注意了解到这个慢性贫血会对心脏大脑跟胃肠啊重要的器官呢造成一个损伤。所以说贫血的症状总结起来就是头晕乏力。这是最常见的贫血表现的这个出来的是这个状况。那么这个头晕乏力就表示什么呢？它可以啊贫血了以后就是导致脑组织供氧不足，就是脑部供血不足啊，缺血缺氧啊。另外贫血呢还可以影响到心脏，出现呢心慌气短以及呢活动的耐力啊这个下降。所以有的人呢甚至还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些症状，胃肠道腹胀啊消化不良啊，那主要是胃肠道以及肝脏胰脏这些消化器官呢同样是因为贫血缺血缺氧呢就引起了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是体内贫血还加上叶酸缺乏维生素 B12 缺乏，这就是引起了这个营养性具有细胞性的贫血，还同时就出现了这个。当叶酸跟维生素 B12 缺乏，就出现营养性的具有细胞性贫血。当然呢，同时还会造成了味觉的减退，口舌麻木，以及舌头红这个苔少的这个表现。舌头面呢咱们舌头呀没苔的时候就跟那个像牛肉一样，所以呢医学上也称作为草莓舌或者是牛肉舌。那么这个贫血的体征是什么呢？就是脸色苍白或者是苍黄，口唇呢苍白，这是贫血时候最容易啊发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另外还可以啊咱们看一下这个指甲甲床，看一下下眼睑的这些部位，观测呢它们的色泽颜色。贫血的时候都是应该表现出来是一个苍白颜色，以及呢有五出血点可以判断呢有五啊贫血。另外呢咱们要说呀这个贫血的危害呀还是很大的。因为缺氧的话呀它肯定是加重我们老年人本来的这个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就加重了。贫血就是一个血液贫乏不足，也可以理解成为血液呢就变稀了。这个时候呢红细胞的数量或者咱们就说血红蛋白的含量就减少，直接造成了人体的脏器缺氧。缺氧的话不光是这个呼吸道啊肺不能进行正常的气体的交换，对于慢性病的老年来说本身就存在一个缺氧的状态，因为咱们本身的这个生理功能都是在下降，所以贫血造成的缺氧的话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老年人的病情，甚至呢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缺氧呢咱们首先危害的是大脑， 所以说咱们说贫血的人呢会出现头疼啊头晕啊，哎，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大脑啊缺氧表现出来头疼头晕的症状，随着缺氧的进一步加重还会促进呢动脉硬化，所以老年人更容易啊提早出现呢脑萎缩、痴呆、情绪失常这些症状，那这多还是跟大脑的这个缺氧有关系。另外心脏呢也是容易啊受到缺氧的影响的，尤其是啊合并本身有冠心病的高血压的人，本来血管性的供氧啊就本来就不好，现在如果再加上贫血的话呀更容易出现组织缺氧，诱发心绞疼、中风、心肌梗死，那这些都是急症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啊这个甚至对于啊患有慢性疾病的长期慢性的缺氧，甚至导致就说是贫血性的心脏病就出现。贫血呢它只是一个症状，有很多种的这个病因，贫血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的综合的症状，类似于啊发热呀、发烧啊、咳嗽啊、腹痛啊一样，就是一个症状。导致贫血的原因很多，尤其老年人贫血啊比较隐匿，后果也很严重，有可能是许多的恶性疾病啊最后引起的。所以老年人如果发现贫血的话，咱们一定要寻找什么引起贫血的病因。那么除了疾病的原因的话，另外当然如果缺乏营养的话，营养缺乏也可以导致啊贫血。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的脱落，未来的这个萎缩，胃肠功能减退，就影响到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导致造血原料啊缺乏，你体内缺乏铁，缺乏维生素 B12，缺乏维生素这个 B11 就是叶酸的话，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这是造血的原料啊，造成我们贫血。另外老年人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他呢需要啊长期的服药，那么有的药确实是可以引起我们造成贫血，比如说很多的老年人服用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呢你短期服可能还好，有的人呢长期服用的话呀就容易导致消化道的出血。那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国呀都调查过，都有累积的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导致消化道出血的话呀容易啊也造成贫血。那么其他有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抗生素，都可以啊造成了贫血的。当然出现了贫血的话，咱们主要是饮食调理。饮食调理的话，一方面是医生针对性的服药，一方面您要注意饮食调理，防止营养性的贫血。出现贫血查明原因以后的话呀，还要同时排除到疾病以及药物的因素造成的贫血。所以咱们对于慢性贫血的老年人的话，那么有一个饮食的要求，就是营养要丰富、全面的、均衡，就说人体需要的残留元素、微量元素你必须要补充的，而且食物呢要多天然、少加工、少食多餐、易于消化。这样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咱们一方面是通过药物的调节，一方面呢通过饮食的调理，咱们应该呀就是来解决这个贫血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危害大。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中国人是把它作为啊上品的。 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对于我们体内是双向调节的，灵芝本身就是个真菌。那么零食九食，情深不老，延年益寿，咱们民间的传说呀，那就是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都是一个神话故事。历代的医典呢，确实还是把灵芝啊归位于上品的，它的排位是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做记者，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为什么灵芝可以起到这么多的调理方面？那主要跟灵芝的有效成分有关系。像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贫血，那贫血是跟我们全身的这个造血功能啊有关系。贫血呢，跟我们全身要求的这个营养啊，也是啊，要求啊全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灵芝呢，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必需的营养元素，氨基酸啊，维生素啊，长量元素啊，微量元素啊，尤其是老年人，通过了灵芝的整体的调节的话呀，灵芝起你一个扶整固本的作用，通过我们全身的调理，使得您的内环境达到平衡，咱们就是还是容易来克服这个贫血的问题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水中下，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